一路的驼铃，风沙在听，一夜的羌笛，乡愁难平。要几番轮回，路过多少风景，才能在天涯转弯处遇见曾经。伤心历经多少宿命，才舍得将缘分归隐，缓缓清醒。 花里的秋色。